成熟很简单，也只不过就是习惯把长头发剪短，变得都是善良不可爱，绝了心要分开，偶尔又想起来，并不是爱不爱，可能是最近有 想的卑微，怎么不放？就是孤独。

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喜剧一身简陋，粉饰骷髅气质有，人们身心空厚，常离开你心爱的一楼。午后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

the one I let get away. 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样，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鸡，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敢说，今年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ee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eft from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坐在角落

人的落寞，人海茫茫穿梭，心脏跳动脉搏陪伴着我，街头某个角落回到熟悉的歌，和你轻声唱着最动听的歌，唱着我们最熟悉的歌谣，漫步在街道旁，在纸上涂鸦着我们的梦想，越逞强越难忘的过往，会不会有一束闪烁